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动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远，一时摸不清展昭在唱哪出，正犹豫是不是要叫他时，展昭又停下步子，转过身来，一脸的为难。 只是实在找不到别人陪我看傀儡戏，怎么办呢？ 白玉堂自己在房里躺得四仰八叉，那头徐庆闲得发慌，晚膳后急吼吼跑来开封府，一进门就嚷嚷： 五弟，五弟。 正东张西望，一粒飞黄石嗖地擦着自己鼻尖过去，顺着来势看过去，对面的厢房窗扇大开，白玉堂懒洋洋地窝在椅子里，两条腿高高架在桌上，右手高擎了盏细长嘴的酒壶，正仰头欲饮。徐庆喊了一声五弟，兴冲冲地进来： 难得咱们兄弟啊，来开封走一走，闷在屋里干什么？走出去溜溜。 白玉堂瞥了他一眼： 三哥，怎么说这也是开封府的地头啊，你在里头大呼小叫的，当这是陷空岛了？ 哎呦。 徐庆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： 忘了忘了，不过包大人也不会跟我计较。哎，五弟，走是不走？ 不走。有什么好看的？无非瓦肆百戏。 瓦肆百戏怎么了啊？ 徐庆奋起捍卫民间艺术的价值： 叫你耍你还耍不来呢。 我有正事儿。 白玉堂屈指弹了弹酒壶肚子，指尖扣处发出好听的清脆声响。 你没听展昭说吗？守株待兔，引君入垢，爷要在这儿等那陷害小爷的恶人。 哎呦呦呦呦，展昭说，展昭说。我说老五，什么时候展昭说了话你当圣旨一样扛着啊？ 我呸。 白玉堂疼的就坐直了身子。 爷什么时候把那臭猫的话当回事了？爷不是说了要在这等那陷害小爷的恶人？ 今儿把风声放出去，那人就来了。再说了，晚膳刚过，府里灯火通明，外头人来人往的，那人是脑子进水了挑这个时辰来啊？依我说，咱们就出去溜他一溜，哎，吃饱喝足了正好夜半擒贼。 事情的末了，白玉堂改换了装扮，还是跟着徐庆一同出门了。改换装扮的是徐庆的意思，这大老粗有时候也精细得很。 你呀，也别整这套白叉叉的衣裳了啊，怕人不知道你是白玉堂吗？那人要是在外面守着，见到你这大摇大摆的乱晃，一准知道你不在牢里，你还怎么守株待兔啊？ 千不情万不愿，白玉堂还是把装束给换了，上唇还滑稽地贴了两缕小胡子，一边走一边抱怨： 爷素日里夜行都不改衣装，此番这么遮遮掩掩，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？ 徐庆可不关心别人是不是会笑掉大牙，他在人流如织的夜市间且走且停，遇到感兴趣的摊子便凑过去看一看。白玉堂渐渐看出端倪来了，这徐庆不是来看戏的吧？都一连过了三个演戏的场子了，人家昂首阔步，目不斜视，很有赶超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架势。再一看徐庆流连的店摊，白玉堂一肚子没好气。 一个大男人摆弄这些玩意儿算什么事儿啊？ 白玉堂伸手拿过徐庆手中的胭脂盒，翻过来掉过去的看，睥睨的目光时不时往徐庆脸上溜一回。 哎呀，那个大嫂操心我们哥们几个的事儿啊，也没谢过他，买点东西啊，了表心意。 哦，那你慢慢来啊，慢慢来。 白玉堂语毕，也不看徐庆，自顾自东瞅瞅西瞧瞧， 展昭和端木翠就是这个时候撞入他的视线的。看到他们的刹那，白玉堂的脑子有片刻停止一切思维活动，然后超速运转。凭良心说，展昭身边多了个姑娘，他并不怎么惊讶。大家都是男人，不是没有男欢女爱，哪来子孙后代吗？理解理解。但关键是，这姑娘她居然打过照面的，而且拜她所赐，她险些挨了这一生中第一次扫帚，所以再借给她一个脑子，她也想象不出这两人会在一起的。有一瞬间，她甚至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： 会不会是这张扬跋扈的姑娘犯了事儿，被展昭依法带回开封府啊？ 这个念头很快被他摒除了。 不对，两人言谈神色之间极其亲密，尤其是展昭低首时不经意流露出的回护之意，还有那姑娘，原来这姑娘也会和和气气的说话，温温柔柔的笑啊。 哎，老五看什么呢？ 察觉到五弟半天没说话，徐庆好奇地抬起头来张望，就连白玉堂都惊诧于自己的反应居然如此迅速。他一手掰过徐庆的脖子，可怜徐庆人影都没看到一个，脖子险些被白玉堂掰扭了筋。 哎，你！ 徐庆气得要命，一边虚气一边伸手揉着脖子。 那个三哥，我忽然想起刚才走过的地方有一家卖钗环的，式样新奇得很，嫂子一定喜欢。走走走走，带你看看去。 不由分说，拽起徐庆便走。方走了没两步，身后突然响起一声惨叫，随即是骇急的惊呼声： 杀人了！ 两人一惊，同时回过头去。这街上的人本来就多，街边有不少人听到响动之后都向出事之处拥过去，刹那间那头已是水泄不通。人声哗闹之中，有一人身形纵起，顷刻间跃至沿街屋檐之上，四下里迅速看了一回，极快地向着东首赶了过去。 哎，老五！ 徐庆伸肘倒了倒白玉堂，嘴巴朝那人消失的方向努了努。 那是展昭吧？啊， 嗯。 白玉堂含混应了一声，眼见已经有巡夜的差役听到动静后奔过来，他又催了徐庆一把。 哎，横竖有官府的人在，走吧。 之前也同展昭办过几件案子，闲聊时展昭曾经提过，有些人专门选在人潮如水的闹市作案，那时大街之上摩肩接踵，凶犯借着遮掩一击之下迅速离开，待到身后人发现苦主已经受伤或是殒命之时，案犯早已经退开了一些距离，同时借着围观者的推搡扰攘，悄无声息逃离现场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山林。